爱情过了终点，就像破镜再也难重圆。我知道没有你的世界，寂寞会出现，伤心看不见。Loving you, oh you, 心慢慢的沉淀，落在最初的起点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下面呢，咱们接着来聊一聊侯宝林是如何在鼓楼市场说起相声的。话说离开了天桥云里飞的戏班子，侯宝林碰巧在鼓楼市场搭上了李四儿的班社，继续起了自己的卖艺生涯。在这鼓楼市场做艺的日子里头，侯宝林有了接触相声的机会，并且在这里上演了自己的相声处女作。在鼓楼市场的日子里，侯宝林因为每天都有演出，进步神速，短短一年多就学会了几十出戏，而且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就拿辕门斩子这出戏来说，侯宝林一个人能饰演杨六郎、杨宗保、孟良、焦赞、佘老太君以及穆桂英这所有的角色，这些都为他后来改行说相声奠定了深厚的艺术基础。鼓楼市场里面除了唱戏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曲艺门类的艺人在表演，